看一下第四页那个有限公司的那部分内部的名称。有限公司，我们刚才在108条就提到说，我们才是限定跟接手分离原则第一个层次，所以呢，在有限公司里面呢，必须当选为董事之后，才能够有业务权跟决策权。所以我们再看一下108条第一项。108条第一项提到说，公司应该至少是董事员、执行人并代表公司，最多是董事3人哦。那应由2/3以上股东的同意。这2/3以上股东的同意呢，我们刚刚提到说，有限公司它有人和的色彩，所以呢。有限公司当初在立法的时候啊，我们看一下102条这个条款，它不是用出资的多寡去决定表决权。102条提到说，每一个股东不论出资多寡，均有一表决权，但是得以当成并肩参照的出资比例多寡分配分配权。关于这样的一个设计啊，关于这样的设计呢，林国权老师他是反对的。林国权老师认为说啊，有限公司啊，基本上应该比较偏向资本公司啊，所以呢，因为股东都负有限责任嘛，所以呢，在分配表决权的时候，应该按照出资多寡为原则啊。那如果我们考量到有限公司具有人和色彩在的话，那应该是把那个有限公司呢的那个章程那边特别例外去规范说，可以特别出资多寡出资多寡这个表决权。所以就是说，林老师认为啊，102条的第一项啊，应该把本文跟弹书啊对调。也就是说，原则上啊，每一个股东按照出资多寡比例分配表决权，但是例外呢，可以用章程规定。不过是出资多寡都有表决权，我这边不分享这个看法。所以就现行法来说，有限公司呢，它特别凸显的人和的色彩在，所以不论股东出资多寡表决权都是一样的。所以108条第一项提到2/3以上股东的同意啊，是算人头的，按照法律来规定是这样。那如果说呢，章程里面有特别去规定说，不论出资多寡，章程里面有特别规定说，按出资比例去计算表决权的话，那么108条第一项那边的2/3以上，才会变成是按照出资比例去算它的2/3以上。那有限公司的章程要怎么定？这个请看一下98条。98条第一项规定说，有限公司由1人以上股东所组织。第二项提到说，股东应以全体的同意订立章程。那么刚刚提到说，法条规定全体同意啊，就代表说立法者在考量每一个股东的看法，每一个股东的意见，这就是有限公司它的资和它的人和色彩的表现。所以呢，有限公司这部分关于经营者的决定上面，第一个它跟无限和两合不一样，不是说你身为股东就理所当然有经营权，而是必须当选为董事之后才有经营权。那当选董事呢，依照108条第一项的中段的规定呢，那前段的规定，它要3/3以上股东的同意。那这个3/3呢，照102条来看的话，原则上是不论出资多寡算人头哈。不过如果依照102条的弹书的规定，按出资比例分配表决权的时候，那这个3/2呢，就用出资比例去决定。那不过关于102条立法，林国权老师是有意见，他认为呢，我们现行法这样立法哦，它太过凸显人和的色彩。那他认为说，基本上有限公司应该比较偏向资和公司啊，所以102条应该本文跟弹书哦对调，这样才比较合理。这是林国权老师个人的看法。好，那接下来呢，有限公司里面呢，如果有当选董事，那当然这些董事就负责执行业务。那如果没有当选董事的话呢，那么他就会有什么？就会有非董事的股东。那非董事的股东呢，是享有财务、业务跟监督权限。那这部分我们看一下109条这个条文。109条提到说呢，不执行业务的股东均得行使监察权嘛。那行监察权的行使呢，举动第48条规定。我们现在看109条这边的用语啊。109条第这边是提到说不执行业务的股东，可是啊，这些就我们刚刚所理解的，有限公司的股东呢，一部分当选董事嘛，对不对？那剩下才叫非董事的股东，应该这样讲才对啊。我们刚刚在无限公司提到说，无限公司是有一部分的股东去做执行业务的股东，那剩下才会被称为不执行业务的股东。那有限公司既然一部分的股东去当董事，那剩下应该是非董事的股东才对，而不是不执行业务的股东。所以我们的109条这个法条用语哦，应该是有错误的。那这部分呢，我们看到经济部有个函释，88年10月20号这边有个88228号函提到说，109条所谓的不执行业务的股东，应该是指非董事的股东而已。一般来说，我们在讲实务见解，讲的都是法院的看法哦。可是啊，公司法和证交法它有它的特殊性，就是它的实务见解呢，还会包括到主管机关的看法。那公司法主管机关呢是经济部，这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公司法的第5条哦。公司法第5条提到说，本法所称的主管机关在中央是经济部，在直辖市呢是直辖市政府哦，所以呢。在经济部呢，它是公司法的主管机关，所以经济部呢，它对于公司法的这些法条的见解啊，其实都相当的重要。那就法院实务上，在诉讼实务的时候，法院呢， 原则上也都会相当尊重经济部对公司法的解释和看法，所以呢我们在讲义上会有非常多经济部对公司法解释和看法这部分，好，这个时候你还是要把它记清楚。当然你不需要去背这个函号啦，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没有必要去背那个8826号啦，这谁背不起来。但是以后你在写实务见解的时候可能要精确一点，你要写实务见解你可能要写清楚说这个是法院的见解还是经济部的见解，因为有时候法院跟经济部的见解也会冲突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在理解之后把这个记清楚。好，然后呢你再看一下那个48条，因为109条这边是主要第48条是关于无限公司的不执行业务股东的监督权限嘛，那如果引用48条的结果啊，就是随时都会有业务监督权，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到说，一样都是有限责任的股东啊，在有限公司里面的有限责任股东，跟在两合公司里面的有限责任股东，他们两个的业务监督权限会有很大的差异嘛。两合公司里面的有限责任股东，他的监督权限，他的监督权限，请看我们刚刚看到那个，115条的规，118条的规定。刚刚在两合公司里面提到说，两合公司里面的有限责任股东也有业务监督权限，对不对？不过我们说它是一个结果监督权而已，它平常并不会有这些业务查核权限。118条是规定说，它原则上只能够在每一块电流中流的时候去查阅公司的这些相关资料，这是118的规定。可是啊，在有限公司里面，有限公司里面每一个股东都负有限责任嘛，可是他的非董事的股东啊，他是109条去准用48条的，他的监督权限呢会比两合公司里面的有限责任股东的监督权限强很多。那为什么一样都是有限责任的股东，在两合公司里面的有限责任股东监督权限是这么的弱，在有限公司里面的有限责任，在有限公司里面这些非董事的股东监督权限就是这么的强，一样都负有限责任，为什么监督权限会有这样的落差？这就是公平性的问题。因为在有限公司里面呢，每一个股东的权限都是，每一个股东的责任都是有限，所以当董事的股东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大家可以理解吗？可是，在无限公司里，在两合公司里面啊，业务执行权是在无限责任股东身上，对不对？那相较无限责任股东来说，这个有限责任股东的地位就相对比较弱。所以在两个公司里面的有限责任股东，他的业务执行，他的业务监督权限是比较弱的。然后在有限公司里面，那些非董事的股东，他的业务监督权限是跟无限公司的不执行业务的股东一样的强的啊。这是一样都是负有限责任情况之下，监督权限做不同的设计啊，因为股东彼此地位的平等性不一样啊。再讲一次呢，在有限公司里面，非董事的股东跟当董事的股东都一样负有限责任，所以他们地位是比较对等，所以他监督权限是相对比较强的。那在两合公司里面的有限责任股东，他的地位相较于无限责任股东来说是比较弱的，所以他监督权限相对会比较弱。你要去了解这立法者的设计，你才比较有去记这些法条，不然你再去背，你背到什么时候背得完？你就发现你会很辛苦了。好，那有限公司的内部关系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外部的关系的部分，请看到那个第5页这个表格的最下面这里。那我们继续看108条。108条除了规范的内部关系之外，它同时也规范了外部的关系。108条呢，第一项提到说，公司应该至少自董事一人执行，又并代表公司最多自董事3人，应经过2/3以上的股东的同意，就有行为能力之股东中可能之。后来接下来呢，董事有数人时，得以章程设立一人为董事长，对外代表公司。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刚刚提到说，今天假设 A、B、C 他们3个人去开一家甲有限公司，他董事最少一人，最多3人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照108条来看的话，从108条的第一项来看的话，董事呢有可能是一人，那董事有可能是2人或3人，对吧？对，最多3个嘛，最少1个嘛。当董事一人的时候啊，不得设置董事长。而是呢，由该董事 对外代表公司。那董事如果二三人的话呢，法条是写说得以章程设置一人为董事长，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有可能有设董事长。或是未设董事长的情形，如果设董事长的话呢，是由董事长代表公司。如果是未设董事长的话呢，就是庶董事均得。对外代表公司，所以有限公司呢，它的情况比较特别，在外部关系特别。有限公司原则上呢是不一定有董事长的，要有董事长前提必须是有董事二人或三人才会有董事长。那目前实务上绝大多数有限公司的董事都只有一位，因为法条写一人到三人嘛，但是大多数都只有设一位。那这样的话，就有这个人呢，他对外代表公司，可是他的名片上不会是董事长。所谓的董事长是董事的长嘛，董事之首，对不对？那一定要二人以上的董事才会有董事之首，因为只有一个董事不需要设首啊。所以呢，首就首长那个首啊，不是 hand 这个首啊。那如果董事二三人的话呢，法律没有强制说一定要设董事长，有设董事长就有这个董事长代表公司，如果没有设董事长，就庶董事都代表公司，就对外代表机关不限于一个，这样 OK 吗？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可以请直接看到第四页下面这一个内部的组织设计。先讲哦，立法者在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这个组织的时候啊，它是假定哦，立法者假设前提是这样。就是股东人数众多，这立法者假设前提是这样，但是实际上不见得是这样。例如说，今天假设啊，像我刚刚讲到那个社区有625户，对不对？那625户真的会住满625户吗？不见得啊。那我们的公司大厦管理条例呢？他在处理问题，他在假设这是一个公寓大厦，户数很多。可是啊，如果有一个公寓大厦，那实际上它里面的户数只有3户，或者里面的户数呢是100户，都有可能嘛，对不对？但是不管他今天户数是大是小，立法者在设计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时候，他就假设他户数很多的情形，他就设立什么取证会啊，然后那个管委会啊这些组织出来。一样道理，当初立法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的时候，他只是假设他人会很多，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但是有可能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呢只有2-3个，也有可能只有1个，但有可能是1000个、2000个，甚至像联电呢最多只有90几万的股东呢。那这种情形呢，都用同一套规则，所以立法者是用人数很多的情况去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这套制度。所以当我们看到股份有限公司的时候，你可以假设人是很多的，但实际上可能不见得那么多了。那这个部分呢，既然股东人数众多，立法者假设是这样，所以呢，他基于人多口杂这样的想法。他们就不会要求全体股东同意，他就会股东会的组织去决议公司的事情了。那股东会的组织呢？你要记得，它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是什么？少数什么？不是少数人哦，是少数股权啊，服从多数股权。股份有限公司认为说，大家都是负有限责任，而且呢，公司大到一个程度，这个股东跟股东间可能互相不认识，就像。今天假设，我今天是教家教的。我如果教家教的话，法律家教的话，你怎么学习？你的吸收能力、你的吸收方式，对我来讲就很重要，就必须要因材施教。可是当一个班大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啊，我就不会在乎你在想什么，我只能够取一个平均值，取一个大众值。如果说你的资质优秀，你觉得这样讲太慢，没办法，因为我顾到大多数人。那如果你是资质很努顿呢，我也没办法，因为我顾虑到大多数人。所以呢。如果你们有听懂，就给我一个肯定的眼神。如果你们没有给我肯定的眼神，就认为你没有听懂，我就只好再讲一次了。好了，所以呢，当初立法者假设股东人数很多的情形之下呢，他就不会去认为说要 经过全体股东同意。因为如果尊重全体股东，而且每个股东都同意的话，你想看看哦，我手上有红海的股票，还现在剩下一张嘛，一丝一丝留着。那一千股，红海资本这么大，如果红海这家股份有限公司要修改章程，像刚刚讲的无限公司、有限公司两个公司要经过全体股东同意的话，我不同意红海当时就不能修了。那我算什么东西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股份有限公司里面绝对不会有全体股东的设股东同意的设计。如果章程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决议内容，把它修改成说啊，什么是要经过全体股东同意的话，那这样章程的修正就不会有了吧？因为当初的制度设计是以这个原则为出发点。所以呢，在股份有限公司里面呢，股东会在做决定的时候，它是用议事体的形态在表决的。这个呢，我们看一下那个174条这个条文。基本上公司法呢，从128以下就来到股份有限公司了。所以在准备公司法的考题的时候啊，128以下都异常的重要，就把它背很熟才行。以前都有跟我说要不要背，现在啊，我以前那个年代我都有背啊，我是那一种书可以不要看，法条要背的，因为我们那年代考试不复法的。那你们现在呢，要不要背？复法条都不用背，就是你不背的话，第一次不会过。所以现在明白为什么第二次可以送法条给你看，因为已经会就没差了。能够过第一次，代表这个法条熟悉度是很高的，不然至少就是幸运星，你这样一直猜一猜都猜得中，那这样你过去可以进第二次，因为你的好运呢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考验。那反过来说了，我会建议把公司法每一个条都背起来，原因是因为我们课堂上的时间有限，不可能每一条都讲，所以有一些比较细节、比较技术性的东西可能没有谈，那那些没有争议性的东西我们不会谈，可是他考试都会考，选择题还是会考，反正就是什么东西都有可能会考，所以呢，尽量把每一个条都把它记下来是比较好的。那128条呢？以下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条文。那我们就看到股东会的决议的部分，请直接翻到174条。从170条以下就是股东会了。那174条呢，是在介绍股东会的决议方法啊。来，请看174条。174条这边提到说，股东会的决议啊，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应有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的股东出席，以出席股东表决权过半数的同意行之。这就是一个议事体的概念。一个会议体，一个议事组织。为什么特别强调它是会议体呢？因为它有在看出席，有在看表决。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差异性啊，例如说，你去看108条第一项，108条第一项关于有限公司选董事啊，它不是用会议体的模式在选举。它是用绝对多数决的方式在选举，108条第一项讲的是2/3以上股东会同意，所以它没有会议的存在。而像股份有限公司，你看174条，很明显看到一个会议的存在，它要先看到有多少股权的出席，可以开会，那出席股东多少表决权的同意可以形成决议。所以四种公司里面呢、只有股份有限公司的才有股东会的设计，无限、有限、两合这三种公司没有所谓的股东会哦。因为他们不是用会议的方式在运作，他们是用绝对多数的方式在取得同意的运作。他们不是在决议的，不是在表决的，他们只要取得多数同意就好了。所以你说差别差在哪？差别差在，今天假设我是一家有限公司，我们要选董事，我们需要聚在一起吗？我们需要聚在一起开会吗？不用，我们只要怎么样，把同意书传来传去，大家填一填，我们3/3以上股东同意说谁当董事就 OK 了，人可以不用聚一起啊。那股份有限公司呢？你要不要聚一起？要，因为一定要多少的出席嘛，对不对？接下来出席多少同意嘛，所以它是相对多数决的。你说这差别差在哪？聚一起跟不聚一起差在哪？讨论的空间呢、人不聚一起的话，基本上比较没有办法讨论。你可能就是底下互相串联之后，最后决定出谁出来当董事。有限公司就是这样。那股份有限公司呢？聚在一起啊，聚在一起之后呢，我们在会议的现场上就会有所谓讨论的情况出现。所以呢？只有股份有限公司才有这种议事体机关哦，有限、无限两个，请记得它没有股东会，他们的内部意见的形成是用绝对多数全体股东同意、3/3股东同意、过半数股东同意，他们用这种模式来运作，跟股份有限公司不一样。再来，因为立法者假设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人很多，所以呢，不可能给每一个股东都参与公司的经营，因为这样没有效率，因此呢。我们公司法这边呢，就做了一个经营机关的设计，这个经营机关呢叫董事会。那这边就要去跟有限公司比较一下。有限公司在108条，你刚看到108条第一项是选董事1到3人。既然是董事1到3人的话，我们说要成会哦， 依照目前实务进展，至少二人以上成会了，因为二人以上才有讨论的可能性，一人不用讨论嘛，对不对？所以呢，在有限公司啊，也没有所谓的董事会的存在，因为当有限公司的董事只有一人的话，无从形成会议，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无限跟两合呢，他们也没有会议的存在。例如说，刚我们介绍在56条，在46条的部分，有限公司如果执行一个股东有二人以上的话，它是取决于什么？过半数的同意嘛，对不对？它不是说多少来开会，然后开会就多少同意的。所以股份有限公司呢，当初在设置经营机关的时候啊，在董事这个经营机关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考量啊，我们想看看哦，我们先像有限公司好了，董事一个人跟董事三个人差在哪里？董事一个人的话很独裁，因为他决定就好了嘛。独裁不是坏事，独裁的最大好处就是效率高，还有呢，不会被蠢蛋拖累。但是人一多呢，例如说股份有限公司说你要搞董事会出来，等一下我们看法条说董事要至少三个，那就开会啦，对不对？开会的好处是什么？集思广益。但是反过来讲，就是如果三个董事里面两个是笨蛋的话，那就被笨蛋拖累。还有呢，集思广益的缺点就是什么？没有效率，吵来吵去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是立法者，你要效率还是要集思广益？我们立法者心态是这样，有限公司你自己决定，有限公司人比较少嘛，对不对？你们几个开心就好了。你可以选一个董事去追求效率，那你可以选择两个或三个董事去追求集思广益，你自己决定好。所以有限公司不给他董事会，让公司股东自己去选，去决定要怎么样。股份有限公司这边立法者帮他决定，因为他立法者认为股东人数很多嘛，所以可能牵涉到多数股东的利益啊，因此呢，他就要求董事呢必须组成董事会来去做公司的营运机关。所以这个部分呢，请看一下202条、206条、202条，我们刚刚看过，再看一次。然后也可以看一下刚刚我们看过192条。来，请看192条这边提到说了，公司至董事会呢不得少于三个人。刚刚有限公司是最多三个了，难道股份有限公司这边是不可以少于三？就是要强调它成为一个有决议可能性的机关。然后呢，组成了董事会之后，大家记得哈、哦，你看一下那个192条上不是个第四节吗？第四节上不是写到董事跟董事会吗？那董事跟董事会是不同的概念，董事是董事会的成员，但董事会才是有权决定公司事务的机关。那这个决定权呢，规定在202条，再看一次202，非常重要的法条。那202条规定说，公司业务的执行呢，除本法或章程规定应由股东会决议的事项外，均应该由谁决定？不是董事长吗？对不对？是谁？董事会决议行之。所以呢，他强调说要集思广益，立法者做这样的选择啊。那决议的方法呢？先往下看到206条，206条呢，这次修法也有修，不过我们先看第一项就好了。你手上那本法典哦，如果是两项的，那你的法典是旧的。那我这一本呢是新的，我这本有三项，所以可以去换法典嘛。公司法修很多了。好，我们看206条第一项提到说，董事会的决议啊，也就是决议哦，它不是什么同意的哈。如果刚没有会议的组织，我们就会同意嘛，对不对？那现在有会议的组织，我们就用决议的。它提到说，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应有过半数董事的出席董事过半数之同意行之，这样形成一个会议的决议。这是在有限公司的部分，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然后呢，股份有限公司呢内部是这样，对外呢，在对外的部分呢，我们要经过208条的规定选董事长。啊，对外呢，请看208条。208条呢，先看到第三项，来，请看第三项。第三项提到说，董事长对内为股东会董事会还有常务董事会的主席，对外代表公司。所以股份有限公司是唯一一个有特定单一人为对外代表机关的公司。刚刚的有限公司对外代表机关一定是只有一个吗？不一定，对不对？如果有选董事长，那就有董事长；没有选董事长，如果董事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那个人。但是如果董事有2、3人，没有选董事长，那数董事都可以对外代表公司嘛？刚刚的无限公司基本上执行业务股东对外都有代表权嘛，对不对？但是股份有限公司呢，法条定死的，董事至少三个，一定得选董事长，那对外代表机关就是个董事长嘛。 那董事长的选举方法呢，请看208条这边有第一项和第二项，这个比较复杂一点点的，因为这牵涉到常务董事会。那我们先看没有常务董事会的情形，比较单纯的，请看第一项提到说，董事会未设常务董事者，常务董事以后我们再来讲，应该有2/3以上的董事的出席董事过半数的同意，互选一人为董事长，并得依章程的规定，以同一个方式互选一人为副董事长。所以副董事长是必备的吗？不是，你想选，章程要定。不选也没关系，那董事长是必备，副董事长就不是了。好，这是业务执行机关是这样。接下来，我们会强调经营的效率。我们说企业经营跟企业所分离原则，是为了强调经营的效率，对不对？选贤与能嘛，经营的效率嘛，我们讲的是这样。在股份有限公司里面呢，当股东人很多的时候，谁来行使监督权？我们顾虑的就是监督的效率。在监督效率的部分呢，你可以把它集结为企业经营、企业所有跟企业监督分离啊。所以呢，我们另外呢有个组织叫什么？叫监察人。监察人这个组织啊，你可以这样理解，它的概念是企业的监督和企业的所有分离。他要追求的是监督的效率。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法条，例如说，你可以看到216条，我们看一下219。216条第一项规定说，公司监察人由股东会选任之，监察人中至少一人在国内有住所。我先看到这边就好。所以216条告诉我们说，监察人是个股东身份吗？没有，对不对？所以监察人可以不需要具有股东身份，就是企业经营跟企业监督跟企业所有分离，所以一定要选监察人。既然一定要选监察人，那我们就跟刚刚的无限公司比较，请问无限、有限、两合先不要看，两合一定会走。无限跟有限公司这两种公司。并不必然有监督机关，为什么？无限公司三个股东都执行业务的话，就不会不执行业务的股东；有限公司三个股东都当董事的话，就不会有非董事的股东。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股份有限公司，他跟你讲，不管你股东几个，你监察都一定要选，因为法条说一定要设监察是监督机关，这就是一个企业经营跟企业监督跟企业所有分离原则。所以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定会有监督机关。如果股东只有一个怎么办？要不要选监督机关？要选。这就是为什么192条、211条不要求股东具有董事身份。你股东只有一个人，你也是得选三个，至少三个出来当董事。股东只有一个人，你也是至少要选一个人出来当监察人。所以股份有限公司呢，董事不需要具有股东身份，监察不需要具有股东身份，那董监是不论如何都要存在。好，再来，为什么不是监察人的扩展？为什么是监察人？我们刚刚在董事这一边，我们讲，我们董事不能够行使权利哦，我们是用董事会来行使监察，来行使经营权。但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监察人，你看不到监察人会这样的组织，你只看到监察这个组织。而且呢，我们来看一个法条，请看221这个条文。221条规定说，监察各得单独行使监察权。看到吗？监察各得单独行使监察权。这是监督效率的考量，这是监督效率的考量。举个例子来看，就明白。例如说，有两派，有家甲股份有限公司，甲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两派，分成 A 派跟 B 派。 A 派掌握65的股权 ，B 派呢掌握35的股权。好，现在甲公司要选董监事，董监分开选啊，记得吗？在选董事的会议上，你觉得 A 派可以掌握几席 ，B 派掌握几席？如果董事三席的话，这三席会怎么分布？随便想的，就知道 A 派会拿两席嘛 ，B 派拿，因为股权比例分布大概是这样，对不对？好，如果监察人，法律规定几席啊？一席嘛，我们要200席的话，说一人以上嘛。监察人呢，一席的话，那就这一席谁拿去？这一席就是 A 派拿去了 ，B 派就没有了。这样 OK 吗？好，请问在董事会里面是谁的势力大 ？A 派大，过半数同意也是 A 派赢，三分之二同意还是 A 派赢？这样看懂意思吗？怎么样都 A 派赢吗？那监察人是谁的？监察人还是 A 派的？那你觉得 A 派的监察人去监督 A 派的董事吗？我们监察院会去监督行政院吗？我很怀疑，对不对？监察院只会监督不是国民党籍的人。是我个人的荒谬的看法，不过我是这样相信。好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就发现这个监察人废物没什么用，就是个花瓶嘛。中国公司法哦，他说黑板上这种情形，公司法说我无能为力的。你要记得，在股份有限公司里面也好，在有限公司里面也好，有一个公司法先天的困难就是没钱没药，什么意思呢？那、啊、这家公司 A 派65%，他出这么多钱，你 B 派35%，你要跟他争什么东西啊？法律上至少有让你拿一席董事就高兴嘛。可是人家钱出了多，公司他管的很正常的事情嘛，一样的道理吧，对不对？选总统是这样啊，选出来就是差票数没有，虽然说没有说很多，我是觉得蛮多的，我可以安慰说没有很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多一票就是一票，他拿去啊，拿去接下来可能我们会反对党会看他很不爽，那又怎么样呢？他又要扁的话，马总统可以讲啊，我喜欢撞。那是当权，我跟有限公司这样，有限公司也是这样，我就是人多啊，我钱出的多啊，公司当我管得到给你管哦。所以呢，立法者说这种情况我没办法救了、啊，我救不了了、啊。但是如果今天监察不是一席是三席嘞，那怎么选？一样，大概还是这样。那这种情形之下，立法者的想法就出现，不要搞监察会，因为如果搞监察会之后还是谁赢？还是 A 派赢嘛。如果监察说要不要行使监督权，要开会决定的话，像我们监察委员要行使监察权，要开会决定的话，要用监察院院会决定的话，监察权不用行使的啦，就只会监督反对党而已。所以呢，独立行使监察权 ，B 派就算只掌握了一个监察人的席次 ，B 派还是可以盯 A 派那两个董事，这就是为什么要221条这个条文，目的是这样。所以当初立法者在设计这些体制的时候，他们是想了很多啦，或者至少抄了很多啦。所以呢，从这样的想法来看呢，第一个要记得，股份有限公司一定是有监督机关，这是它跟无限和那个有限公司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两合公司也一定会有监督机关啊，因为两合公司里面那个有限责任股东啊，他有监督权嘛。不过两合公司里面那个有限责任股东监督权其实很弱，因为他只有结果监督权，他一年能，他一直非常想看他要经过法院的同意。可是股份有限公司这边呢，那个监察人监督权其实是很强的哈、哦。来，请看一下218条。监督权的行使这边呢，请看218。218条说，监察应该监督公司业务的执行，并得随时查阅公司的业务还有财产状况，查阅部后那个查核部册文件，并得请求董事会还有经理人提出报告。然后监察人呢，办理前项的事务，得代表公司委托律师、会计师审核之。代表公司委托一直是怎么样？他就是叫公司出钱的、啊，所以监察人说我要查公司的账，问题说不会看啊，所以监察人代表公司请公司出钱去查，那监察人代表公司呢找律师去查法律事务，所以呢在218条规范之下，我们监察人的查核权限其实蛮大的，他可以这么做，看他可以要求董事会跟他报告，所以监察可以包含给董事会说，哎，那我报告一下为什么这个合约要这样签呢、啊？那这个是有什么安排的？什么回扣啊？为什么像前面交易价格这么高？你们专家鉴价的资料啊，是不是有经过合法会议决议啊？当初你们讨论这种，为什么跟董事长的 小舅子签约呢？那这样是不是有脱离自己的一个考量呢？是不是违反公司义务呢？这是我们监察他很大的权限是这个。不过以后我们就慢慢看到说，因为实务上的情况其实监察还是蛮安静的。那这个跟选举的方式有关，这个以后我们再来介绍。那董监事怎么选举出来呢？这个我们看一下198条这个条文。我们怪董监事的选举方法不送表决的，我们是采相对多数的支持的。就例如说像我们选总统一样，这次总统候选人有几个？三个吗？不是只有三个吧？大家知道应该有几条？四个、五个，对不对？不过另外两个人在播放车，每天好像是四个、五个，我看公报都讲，后面肯定讲。但我们都知道三个吧？这三个里面啊，如果他们三个票数都很高，那彼此都差一票的话，那这样有没有当选？还是可以当选吗？就跟我们董事的选举方式是一样。所以呢，请看这边198条这边规定说，股东会选任董事的时候，如公司章程没有规定外，你的法条有这个嘛，对不对？你可以把它划掉。如果你的法条是新版，你不会有除公司章程没有规定外；如果你的法条是旧版的，就会有除公司章程没有规定外。新版就没有，就是去年年底修法上对吧？这是个争议问题啊，都在说。他说呢，每一个股份呢、啊，由于应选出董事人数相同的选举权的集中选举人或分配选举数人，最后一句话说，有所得选票代表选举权较多者当选为董事。所以这边的选举方式呢，不是像股东会的什么过半出席、出席过半同意，而不是这样运作。他就用198条的方式去选，他这种相对多数的概念。监察的选举呢，请往后看，看到那个227条。这个号码也稍微记一下，因为监察人呢，他有非常多准用董事的规定。这227条这边提到说，196到200条、208条之一、214条、215条规定于监察准用之。好，所以我们这边呢，来介绍一下公司法的基本体例，这样以后在看公司法法条的时候呢，比较方便一点。它基本设计是这样：无限、有限、两合。这个我们理解为是中小企业，股份有限，把它理解为是大型企业。然后有限公司呢？有限公司呢，它有很多条文去准用无限公司的规定，例如说，你看一下113。两合公司呢，也有准用无限公司的规定，你可以看一下115。不过这个113呢，你要特别注意，113条只有4个情形，跟115条不一样。115条是很概括规定的，和113条呢，请看它只列出了几个情况哦，变更章程、合并、解散、清算4个情形。然后很多人会疏忽一条，来，你看108条的第四项，除了113的准用规定之外，有限公司还有108条第四项。那108条第四项呢？你在看的时候啊，你仔细看看第四项里面的号码哦，它里面的号码呢，从46、49到53、54。然后55、54，然后57到59，有没有？这些都是无限公司的规定。接下来后面208，记得128以后都是股份有限公司啊。208那些是什么？就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所以呢，有限公司准用股份有限公司有两个条文啊，有限公司准用无限公司有两个条文，一个是113，一个是108条第四项。那有限公司呢，在108条第四项规范之下，有部分的情况准用的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那两个公司就是用115了，所以立法者当初立法的时候是无限、有限两个三种公司，是用无限为基础去立法，然后呢，有限跟两个呢，透过113、118第四项还有115分别去准用无限公司的规定，然后呢，有部分有限公司的规范去准用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那股份有限公司呢，它的董监事的部分呢，它的立法基础呢是董事，所以董事的部分有非常多的法条的规范。那监察人的部分呢？是透过227准用了董事的规定，所以一旦你翻法条翻不到的时候，监察人的结论规定在哪里翻不到， 你接着去看这个227，你就会发现结论在1998，227里面就补充1998。比如说你发现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的经营决定了什么分配办不到，你去看108，你接着去准用46条。不要说法典付给你，还不知道去哪边办，好像就辛苦了。章法都这样，比如说票据法，三张票对不对？三张票是以哪种票规范核心的？回影票。那比如说保险法，两种保两大类保险类型，财产保险是以火灾险为规范核心嘛？那人身保险是以寿险为规范核心嘛？其他都准用。商法很耐人这一条，为什么？商人没耐心，念商法的人也没耐心。反正基本上不要叫我做重复的事情，重复的事情就烦了。就是准用的规定很多，但有时候就是因为这些准用规定存在，所以本来不好找，它有时候会准用不见得都能够准用，有时候会有发生准用上的问题，所以这些就是争议的由来啊。方便归方便，但是没有写清楚，总是难免产生争议。好了，所以呢，以上四种公司的内部的组织设计，还有他们的机关比较，就这样把它记下来了。现在比较不会考这种考题了，早期的时候，就例如说我在考研究所的时候。我考的研究所那年考的考题是是比较无限有限两合股份有限公司四种公司的股东出资还有股份还有股权转让的规定的不同在哪里。然后以前呢我考的考过说是比较无限有限两合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执行机关的规定有何差异，这样你要懂意思吗？这是传统考题的，不过现在不法条的话应该也就不会这样考了。不过如果说还要考研究所的话，难免就会都很明显，所以呢，就把它背起来就好。那现在应该比较好背了，因为了解它怎么设计嘛，就会比较容易记它为什么这样做。好，再来，那我们从此之后基本上看这个股份有限公司、啊，无限有限跟两合，就让它到这里为止。所以我们看第六页这里，股份有限公司我第二条是股东会这个东西。来，请看第六页上面这边。股东会啊，是一个议事体机关。这个议事体机关呢，它在设计的时候，它当初的一个唯一的基本规定就是，过半数出席，出席过半同意的。但是你看哦，过半数出席，出席过半同意，相乘之下，其实就是四分之一强而已。所以它最后决议通过，不代表真的多数股权，对，它只是相对多数股权是这样，它不是绝对多数的概念。所以呢，在股份有限公司这一边呢，它的一个基本的规范方式就是174条这个决议方法。所以你看174条规定说，股份有限公司在表决的时候，股东会在决议的时候，除什么，除另有规定之外嘛，对不对？要有代表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股东出席啊，记得哦，不是过半数股东，是什么？就是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的股东啊。然后呢，出席股东表决权过半数的同意，所以不是出席股东过半数的同意。是出席股东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那表决权的计算，哦，174条不是有表决权吗？表决权的计算呢？来，请看179条。来，请看179。第一项，除外规定先不要管它。179条第一项提到说，公司各股东除外规定跳过，每股有一个表决权。所以在股份有限公司里面算的股权多数决，跟人头无关的，它是跟什么有关？它是跟出席数，它是跟持有股数有关。所以举一个例子来看，先假设我是某公司的股东，持股60%，开股东会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到，请问这样股东会可以开吗？可以开，为什么可以开？因为我持股60嘛，我出席就代表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的出席，所以股份有限公司开会的话，你要记得，它只要符合174的规定就好，跟人头数是没有关系，这跟出席股权数有关。所以开股东会来的股东有300个，那如果代表股权数只有25%，那也是一个会吧。其实股份有限公司任何公司概念这样，不看人，只看什么？只看股，股的多数决定公司的事务，股的多数具符合法律的规定。那再来呢？除了这样的一个决议方法之外呢，我们公司法里面还有一些特别决议。除了特别决议哈，就是174条所称本法另有规定的情形。我们学说上是把174定位成股东决议啊，那跟174长不一样，就叫特决。所以大家记得哈，法律上没有去规定什么叫股决，什么叫特决。股东决跟特别决议这样的用语不是法条定的，是学说上的实务上的说法。 那我们的原则就是一七四叫普通决议，那跟一七四不一样叫特别决议。那特别决议呢，有非常非常多的条文，并有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例子。那这些例子里面呢，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199条这个条文啊。我们刚刚讲的198是选董事，199是把董事赶下来。那199条规定说了，董事得由股东会的决议随时解任。这是个信赖关系的，董事跟公司的关系是个信赖关系。那实务上这种董事跟公司的关系是个委任关系。那么我们在委任契约里面呢、啊，这个契约双方都可以随时终止委任契约，对不对？如果在不利于他方的时期终止契约的话，负损害赔责任而已嘛，那终止还是可以终止。一样的道理，到股份有限公司这一边，当股东会不喜欢这个董事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把他赶下来。不过呢，199条提到说，如果没有正当理由把他拉下台的话呢，必须赔偿这个董事因此所受的损害。那怎么把董事赶下来呢？请看199条第二项，他提到说了，股东会呢为前项结论之决议应有代表发行股份总数，这时候不是过半数了，这时候是多少？2/3以上的股东的出席啊。出席股东表决权过半数的同意形式，所以这种形态啊，这种形态，你可以想象为什么原本是过半数的股权出席要改成2/3股权出席，一定是立法者认为把董事赶下来事关重大，对不对？事关重大，所以我们的决议的程序要相对严谨吧。好、啊，但是问题是呢，在公开发行公司哈、啊，有另外一个问题哈、啊，什么叫公开发行公司呢？这个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讲义的第3页这里，其他重要分类这边。刚刚说有限两个股份有限，我们有这四种分类，这四种分类的分类标准是股东责任吗？股东负无限责任叫无限公司，股东负有限责任叫有限公司。股东里面有负无限责任，有负有限责任这两个公司。股东里面负有限责任，但是公司形态比较大的叫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基于股东责任去做区分。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种叫非公开发行公司，还有公开发行公司的区分。这种分类啊，只有对股份有限公司才有意义。那无限、有限、两合啊，这三种公司呢，它一定是非公开的，它不得公开发行。所以它一定是非公开。股份有限公司有公开发行的可能性，所以它是可以分成公开跟非公开，它的区分才有意义的。那什么叫公开发行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区分标准是什么？来，你看讲义上面有写，对不对？大股是自主的，所有人写。来，请看第3页下面这边，上面这边，第一点，公开发行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下面有个括号说，得否以公开方式向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而取得？如果可以的，就叫公开发行公司；如果不行的，或是没有这样做的，叫非公开发行公司。可以这样做，而有这样做的，叫公开发行公司。不可以这样做，或是可以这样做，但是没有这样做的，就叫非公开发行公司。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很简单，刚才讲，如果说今天我要开一家公司卖个饮料，秋田小镇50来，对不对？那只要需要100万，大家就可以开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几个朋友凑凑也有啦，那我可能不需要太多钱，就自己找亲朋好友出资就好了。那这种情形呢？相对来说比较不会发生诈骗的情势啊，因为找来的都是互相认识的嘛，对不对？那我们彼此间对彼此互相了解，要不要开公司啊？要不要参与公司的经营要怎么做？我们彼此间有比较多的拘束力，还有管理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今天我要做的事业是，例如说，举个例子，最近还蛮红的一种事业叫做环保建材。环保建材呢，据说哦，美国呢有开发出一种水泥叫绿水泥，这种建材它有它的优势、啊，就是这个优势就是说，它 它的抗辐射性比较高，然后它的坚固程度比较大，然后呢它的密度会比较高，然后呢它凝结的速度比较快，反正呢是一个新的环保建材。你现在可能是第一次听到，也有可能之前听过，不管怎么样。那如果说今天我们美国发明这样的事，发明这样的产品之后，我们想把你进来台湾，我们台湾人想要这样做，或可能想要去跟他买技术，可能需要得到他技术的授权要这样做。经过我们的估算，要盖这些厂啊，要有这些研发人员啊，要这些相关的行销人员啊，我可能需要1000万，或者我可能需要5000万，或者可能需要2亿，我才有办法开这样的公司。2亿呢，放给我的朋友，不会有人有的，对不对？那这种情形之下呢，有一个有了，不过他八年死。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能怎么办呢？我只好跟我朋友找一找，凑一凑啊，5000万有的。这5000万可能只有10个人出资，我们彼此互相认识。可是这样我要差多少？1亿5000万。我差一亿五千万呢？可是我很想做啊，我可能就会选择跟社会大众一样。那跟社会大众一样，我会怎么做？出来跟广告、办说明会、办演讲会，就开始跟你们这些人来听的人推销说这个东西有多好、多好、多好，以后有多大又多大的商机。讲着讲着讲着，你们就心动了、痒了。我就说了，今天开始开放认股1个礼拜。这个礼拜里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来认股，每股卖10块钱。然后这个拿100万来认，这个拿50万来认，那个拿40万来认，凑一凑，我终于认到1亿5了。所以我现在呢，自己出了5000万，再加上招募来1亿5，看了2亿的钱，我决定不要开绿水泥，我决定跑掉比较快。那你们就被我骗，那我就变诈骗集团。那你就说，那这个行为就不可取了、可是不是这样？你看我们那么多大企业啊，联电啊、台积电啊，对不对？他们鸿海这么大的企业。他们那么多钱都老板的哦，不是啊，都是我们投资他的啊，也就是因为我们投资他，他有那么多钱做那么大的事业啊。所以向社会大众集资，这不是坏事，坏事坏在哪里？坏事坏在这个集资的人啊。如果今天我做得好了，我可能以后就变大公司嘛。如果我说我今天钱看一道就跑了，变诈骗集团，所以诈骗集团跟公开发行公司一线之隔而已。如果说我今天好好的做，我就是一家公开发行公司嘛。如果我没有好好做，我就诈骗集团。所以呢，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公司法立法主要想说，第一个先解决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公司可以出来跟公众招募资金，这是第一个动作。那如果决定了谁可以，都要怎么管事，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在决定什么样的公司可以出来跟公众招募资金的时候，我们只选择了开放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当初立法的时候就认为股份有限公司是个大型企业嘛，无限有限公司是中小企业，所以呢，就只有股份有限公司开放可以向公众招募资金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呢，就叫公开发行。公开发行什么？公开发行有价证券，例如说像股票，例如说像公司债，就像公众账目资金，你来买股票，钱给我，我给你们公司的股票，这个动作是向不特定多数人要钱的，这个动作叫公开发行。所以你看一下第三页上面这边提到说了，股份有限公司呢，它是为了大型企业而设，所以股份有限公司呢，得以公开的方式向不特定多数人发行股份呢，不止股份呢，有可能是公司债等等的有价证券啊。去招募资金，但是也只有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做这样的募集资金的行为。那公司法称此种一项不特定多数的募集资金的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开发行公司，或是公开发行股票公司。那这种情形呢，明确要提到说，它的公开招募资金的方法涉及到投资大众权益的保障，因为我到底是诈骗集团，还是我这个有心经营大企业的人，就一线之隔嘛，对不对？所以呢，除了公司法之外，另外必须去适用证券交易法的规定，要经过证券主管机关的管制之后才可以这么做，这是要法里面的规范。所以以前我们公司法，以前国考只考公司不考证交法，应该很怪了。因为以后到实务上去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在法律的适用上会跛脚，白卡因为只会公司法，一旦遇到公开发行大型企业，就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呢，经过这么久以来，终于我们把证交法就弄进去考了嘛，这就是原因在这里啊。那再来呢，公开发行公司哦，它是这样，我公开发行之后，就像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嘛，那么我身上呢？就会有我们自己的钱，还有你们这些股东的认股的钱。那这种情形之下，证交法里面对你们这些股东投资权益的保障呢，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设计。所以这是公开发行的概念，这样 OK 吗？这是第一个分类是这样。那看到这边呢，接下来你看下面还有个第二个分类，叫做上市上柜和新柜公司的分类。这个分类的前提是公开发行公司，公开发行公司才有分上市、上柜。跟新柜这三种形态，我们刚刚说呢，中间这边 非公开和公开的分辨是，德国向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向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这个市场，我们把它称为发行市场。这是一个发行市场的概念，后面这边是一个流通市场的概念。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上市上柜跟新柜公司，它的区分标准是什么？它的区分标准是在公开发行过程当中，以及有价证券流通场所的不同而区分的。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的概念。这应该是证交法的部分了，不过让你比较好理解啊，所以就一定先把它讲起来。来，想象一下，你现在想要出来做一个事业，比如说，你想要弄一个国考考的预测系统，去分析这每一个教授的写出来的文章，他们的行为模式，还有过去曾经考过的考题，来预测下一次他会出什么题目，还有谁会来参与命题，然后把这个系统卖给所有的考生。你要跟我买预测吗？我就付费，比如说差一次10万，然后就给你。如果准的话，就不退钱；不准的话，退8万。这样，那你会来花钱吗？我会花哦。如果花10万可以买到准确的题目的话，为什么不花呢？反正不准退8万嘛。那这样我会赚，我会赚啊。开总公司会赚钱啊，因为反正至少赚2万嘛。这跟卖签师一样啊，那个签六合彩的呢？给枪西啊，他就说准的话呢，你就中多少钱，我抽1/10；不准的话，全额退费给你。你觉得很公道、很合理吗？有合理吗？公道的嘛，我再赚。反正我就每组号码排列组合，排列反的，这组给你中，我抽1/10嘛。没有中，管你，我没损失。你是不是很聪明，对不对？你这样会不会打啊？啊，所以说呢，如果呢，你用这样的设计，你觉得你需要一笔钱，那你可能需要1000万开发这个系统，跟很多考生吸收这个油资。那你成立一家公司啊，你成立一家假公司，然后呢，你向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你跟例如说 A1 到 A2000， 法律系毕业生现在1年大概5000啊，我们的法学教育这么的发达，对不对？你就跟这5000人讲说了，来来来，我要开一家公司，你们有没有兴趣投资？啊，这5000人大四毕业说我们有兴趣投资，所以呢，假公司呢就把股票给这些人。这是假公司的股票，对不对？然后呢，这些人呢就会把钱给假公司，什么钱？这个钱叫股款。那你花钱买股票，那花股票很钱，应该说花钱买股票，所以你得到股票就要付股款。所以呢，假公司借由这个动作呢，他可能总共收到1000万的新台币在手上。这个市场呢，我们把它称为发行市场。我们讲公开发行、非公开发行概念就是这样，你可以向公众招募资金叫公开发行，你不可以的叫非公开发行。那有人就会问了、啊：如果我不可以向公众招募资金，那我开公司需要钱，我去哪边拿钱？很简单的道理嘛。我们的林姓司机现在如果他需要医药费，如果他可以跟公众募资的话，请大家可救救我。如果是这样，社会的资金就进去了，那这辈子不用再开健康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叫公开发行。如果我们社会上都是冷漠，或者说我们社会上禁止这个行为，他不可以跟公众要钱，那他缺医药费，他该怎么弄？你要吗？跟银行借吗？不然呢？跟亲朋好友借啊？大家听得懂意思吗？我要开公司吗？如果说依照规定我没有办法向公众集资，我就去问我亲朋好友说：“我要开公司，你会投资我？你要不要挣20万？你要不要挣30万？”我就一个一个去找啊。那这样呢，因为我人脉有限嘛，而且呢，我要一个一个去找嘛，我资金的取得跟广度都有限。可是如果我今天可以登广告，让不认识的人你看得到我的广告，那这种情形之下，我资金取得非常迅速了。只要有人相信我的话，总会有一些呆的会相信我吧，对不对？或者有一些有钱很多，他们说无妨嘛，反正被骗就被骗，里面就赚大钱嘛，就变这样。所以今天假设啦、啊。这一群人都认为说，哎，我这个公司是有搞头的，他们就出钱，这5000人呢出一出 A 1000万有的，叫发行市场，这是公司取得钱的市场。后来呢 ，A 呢，假设 A 买到股票 ，A 手上呢，如果他1000股假股， A 付了一万块，一股十块，他付了一万块，拿到了甲股。A 想一想说，我不要考国考了，所以我不想当这家公司的股东。所以 A 呢，就有可能把这一千股甲股啊，就找了一个 B 说要博没利了，卖给他。卖给他的话 ，B 的钱要给谁 ？B 的钱要给 A 嘛，对不对 ？B 的钱要给 A， 这是价款。买卖嘛，股份的买卖，这个价款嘛，这就不叫发行了哦，这只是买卖而已。那这个市场是什么？流通市场。如果当初 A 一股是十元的，当初 A 一股买十元。后来 A 呢，一股用十二元卖给 B， 你们再加上两块钱，谁赚的 ？A 赚的，跟甲没有关系，这样很好理解吗？好了，来想看看，如果你是 A1， 你是 A1， 你在决定要不要买甲公司的股票的时候，除了会不会赚钱的考量之外，你还会想什么？你买过股票吗？应该没有，大多数都没有。好，如果你在买车好了，买车看看什么？有人在收集公仔的吗？啊，我有在收集。啊，有人在收集球星卡的吗？我以前也有在收集。好，所以呢，先假设啊，我在买公仔的时候，公仔便宜跟贵差很多的啊，你可以去扭蛋扭一个10块、20块、30块、60块、100块一个，对不对？那有那种公仔一个要两三万、5、6万，有几个公仔砸了，公仔还有你的设计师呢，像香港那些，他们那些限量公仔都很贵。我在买这些公仔的时候，我会想什么？第一个喜不喜欢是第一个考量，第二个呢，我很喜欢，我可能买两个。我买第二个一模一样的干嘛？我放着给他增值，或许将来可以把它卖掉。然后我在决定我要不要买两个的时候，我会想说，这个设计师的公仔好不好出脱？好不好转账？有些设计师很红啊，那公仔限量去抢到之后呢，限量1000个，你抢到之后呢，外面可能2倍、3倍价格，随便就卖掉。像这种公仔，我在买两个的时候就不用担心都卖不掉。但是有些公仔是很冷门的、啊，你买了之后也有想卖，也没有要卖，也没有要买、啊，那我就会考虑说，再多买两个，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在决定我要买这东西的时候啊，我除了考量我喜不喜欢之外，那是我的拥有的满足嘛。那如果我今天是站在获利的满足这个点上，我会考量说将来卖掉它容不容易卖，好卖我就买的意愿比较高。一样道理啊 ，A 会怎么想 ？A 在决定要买甲公司股票的时候 ，A 同时会想说，以后如果 A 1需要钱，要把股票卖掉把钱拿回来的时候，好卖吗？如果好卖，那 A 1去决定买甲公司股票的意愿就比较高；如果不好卖 ，A 1去买甲公司股票的意愿就比较低。这样可以理解这种心情吗？一样的道理，所以呢，这就是上市上柜跟新柜差别。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参加过这种游戏，后来就发现，啊，反正就，高中总是要干一些蠢事，这样比较多回忆。我不管高中有多少读书，没有什么回忆。以前来办每一场游戏，我都会参加。我有一次在游行场都遇到同学，就早上星期六早上上课，星期六下午去游行，然后去游行来擦三根旗子的时候，然后就遇到同学说：“老师你没在这里。”我说：“不错，我有生意网，今年国考没有问题。”好，那就这样吧。那想看看，我们先讲一下上市、上柜跟新柜的区分。他们都是流通市场，对不同的市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例如说上市是雅虎期货拍卖，上柜是露天拍卖，新柜是另外一种，这样可以理解吗？它是不同的场所了。那上市是怎样？我们来看第三页这边。第三页下面第二点提到说，上市公司、上柜公司、新柜公司在公开发行公章中以及有限证券流通场所不同的区分。上市公司它是在台湾证券交易股份有限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所开办的有限证券集中交易市场流通交易的公司。有限证券集中交易市场一般我们就俗称集中交易市场啊。我们常会听到那个电视新闻、财经新闻讲说，今天大盘指数是多少？那个大盘呢、啊？我们一般俗称的大盘，就是集中交易市场的指数嘛，所以叫大盘。那这个地方呢，一般人来说，因为 你股票申请上市交易的审查条件相对比较严格哦，所以一般人会认为说，在集中交易上可以流通的公司哦，它的公司的稳定性应该是比较够了，一般人会这样想。那这个哦，就要牵涉到市场开办者的心态。我先讲一下，你可以把市场开办者，例如说柜买中心这个市场，那台湾证交所这个市场，你要开一个市场，就是一般我们现在所讲的那个通路业者。通路业者，来你想一下，像SOHO 以前有个敦化馆，知道不知道？就是本来在中山东路上面一个嘛，那卖一个敦南馆，没有？敦南馆就卖一些高档货嘛，对不对？那他就这样做区隔，就是比较小的、比较穷去逛那个钱柜对面那一个嘛，比较有钱去逛那个都没有人逛那个敦南馆嘛，没有人他会收起来嘛，对不对？那他们就是一个市场区隔啊，我都是通路没有错，可是我这边比较高级的，所谓高级是。他认定的啊，他认为说这边是比较高档品牌的就摆这里，然后比较低档品牌的可能就放在那个中山通路那个馆，然后再多一个复兴馆哦。好了，所以像这种情形就是我一个通路业者去做一个市场区隔。如果说我今天这个市场里面，我只是想卖高档货，你要来我这个市场申请设柜的话，我是会经过比较严格的审查。我如果审查发现说你这个品牌世界有名。它是一个高档的品牌，那它的产品品质很好，就准你到这边设一个柜，那这种情形就可以在这边买卖的话，那我这个市场久而久之就被认为说，哦，你那边逛，我去逛搜狗敦南店，人家就是哦，你高档的才会去那边买，你了解吗？那另外一个市场呢，像夜市是不是市场？是啊，对不对？夜市有很多东西可以买卖嘛，而夜市的审查的标准有没有？几乎是没有，你只要能够取得一个摊位，就能够去摆了。所以你会讲说，我去逛夜市，但是不是我这样很高档，就不会有这样讲，这样可以理解吗？一样，我办市场也是这样，每一个市场会有一个市场区隔。集中交易市场呢，它在审查你什么股票可以去那边流通买卖，它有比较严格审查的方式。所以通常呢，民众买上市股票意愿相对会比较高，原因是因为我们民众认为说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市场，所以能够上市交易的股票。就被认为是一个比较有品质的股票了，所以呢，在集中交易市场里面的成交量啊，相对都比较大。然后，集中交易市场指数也是我们所关注的目标，它变成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指标了。因此啊，很多公司呢公开发行之后，它就会争取说我的股票要拿去集中交易市场交易，因为集中交易市场里面呢，参与的人多，它流通的频率比较高，然后成交量比较大，所以如果我的股票上市交易的话，基本上会有很多人喜欢在那边买卖。那这样它流通性一高的情形之下呢，我如果是 A1， 假是一家上市公司，我就不用担心，因为啊，反正我跟甲公司买了股票之后，甲公上市公司嘛，如果 A1 哪天觉得他需要现金，他想把股票卖掉，把现金拿回来，他只要去集中交易市场下单，他就很轻易把股票卖出去。那这样它流通性高，上市政府意愿就比较高。反之，如果甲公司不是上市，也不是上柜公司，也不是新柜公司，什么都不是，你买了甲公司的股票之后，你要去哪边卖？你就要自己找人买，这样听懂意思吗？举个例来说，今天假设这个手表谁扣的手表？如果说今天雅虎奇摩拍卖，是大家很常去的市场哦。假设雅虎奇摩拍卖，它这个流通市场，它讲说它只卖谁扣的表，其他的它都不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谁扣这只表呢？就是所谓的上雅虎奇摩拍卖的表。我在买这只表的时候，就会想，反正我哪天不想用，想卖掉它不难，因为。然后集中拍卖的人很多，会员很多，上去卖应该随便都可以报价都可以卖掉。那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一开始买这只表的意愿。一样道理，假设今天然后集中拍卖上面讲说他只卖哪个设计师的公仔，那像我在买这个设计师的公仔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因为我上一波集中也可以把它卖掉。那如果说我今天买的是别的设计师的公仔，我今天买的是别的品牌的手表，然后集中拍卖不收了，他不让你上柜去卖，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要试一下找人看谁要买啊。那这个时候就看到我的面子问题啊。就要卖出去相对比较难，那这样我当初在买这只表或者买这个公仔的时候，就会多想两次说，说我以后如果需要钱，我卖得掉，我就会想这个了。所以呢，一般人为什么去想尽办法争取上市或上柜或新柜，原因是因为那边的流通率比较高。所以如果你的股票能够上市或上柜交易的话，你流通市场会比较发达。那流通市场一发达之后呢，在发行股票这个部分上，一般投资人认购意愿就会比较高。反正好卖的东西。一开始就好，就比较会有比较多人买。难卖的东西一开始就比较不会有人买。那公司要拿钱，不是看流通市场 卖多少钱、啊、我看哪一天在看前面那个发行市场里面，你卖出去的时候有没有人要买？这头他的车在台湾卖的还蛮好的嘛，原因是什么？一来便宜之外，二来呢，头他的车比较不会贬值啊。你可能刚开始出道车开一辆头他的车，过三年你发了想换 BMW 车，你头他的车开三年卖出去，赚十万在一半以上，那你就觉得你回收比率不错啊，那你买头他的车意愿就比较高。那假设像康达的车、旺达的车，之前不是有发生过那个行李箱盖砸头事件吗？那些忘记就算了，就消息消失的非常非常快啊。如果假设今天在二手市场里面，大家不喜欢他的车，我一开始很不会买他的车，因为我知道将来我要卖掉这部车，我不好卖啊。那我假设我要选我的第一部车，我可能就不会选他的车，可能类似像这样的头。所以呢，上市上柜跟新柜公司，它就是不同的交易市场。那我们现在了解一下什么叫上柜公司呢？九万交易市场是一个市场，接下来呢，上柜公司呢是另外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呢是由什么财团法人中华民国证券柜台买卖中心所举办的市场，那又叫电投市场哦。那一般我们俗称它 OTC 啊。那有人跟我说，那市场在哪里？就跟中华民国在哪里是一样的、啊。我问你，雅户期货拍卖市场在哪里？你不知道它在哪里吧？你说我就上网就看得到了，不是这样吗？那就市场在哪里？你上网就连得到了、啊，你上证券上网站就连得上去了、啊，这样可以理解吗？哦、所以这种市场呢，你如果要把它具体化，就像南门市场一样，它很具体在那里，对不对？可是你要去买一个，例如说你要去买一个油豆腐，你要去买一个豆干，你可以去南门市场买，你还有很多市场可以买啊。这样听得懂意思吗？所以呢，上市跟上柜公司，它只是在不同的市场交易的公司，我们就把它称为上市或上柜公司。接下来另外一种公司叫新柜公司，这种公司形态呢，请看它特别一点点。他说是。公开发行公章中呢，在申请上市上柜交易之前，依照这一个办法，就是财团法人中华民国证券柜台买卖中心证券商营业处所买卖新柜股份审查办法审查准则哦。依照这个准则申请登录买卖的公司哦，他们提到说，这种公司的股票是透过证券商的推荐，由证券商向证交所或柜买中心申报辅导，它还没有上柜，那这个也是在柜买中心试行交易的一种股票。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像观察期一样的阶段，例如说，先假设，我们讲百货公司啊。你要进去设柜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因为百货公司呢，比如说我们讲星光三月好，你要进去设柜哦，他第一个要看你的那个营业额大小，因为他的租金啊跟营业额有关系的，你的营业额高，他租金就多。那百货公司的场所大小有限，他一定会希望把他的场所租给营业额比较高的公司，因为这样营业额比较高的品牌，因为这样他收的租金才会多一点。那你想看看呢、啊？如果是那一些世界级有名的品牌，当然要去争取设柜。这时候，星光三月会认为说是这个大品牌都有认同。例如说 ，Chanel、Prada 他们要去设柜的话，通常星光三月认为 ，OK 啊，你看得起我，愿意来这边设柜嘛？代表说，你觉得我这个百货公司的等级跟你很像，对不对？举个例子来看，例如说像内湖现在关掉那个以前叫德安百货，或者叫日湖百货的，有没有？它也是在百货公司吗？可是你不觉得跟美丽华好像就不同 cup 的感觉，一样都在内湖。所以呢，你想看，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很高档的世界有名的品牌，你在选择设柜的时候，是你选择通路，而不是通路选择你。反过来说，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没有名气的品牌，就会变成是通路选择你。你说我好想去星光三月设柜，星光三月开条件说，我不要跟你设，因为你品牌知名度不够啊。那你可能会跟星光三月讲说，不然这样好不好？你让我试试看。我是一个可以服从百货公司的管理，我是一个销售能力很好的品牌，不过我新而已，你让我试试看。星光商业想想勉为其难说，不然这样好了，周年庆期间呢、啊，我让你在门口啊设一个花车，或者设一个零食柜，我观察你这两个礼拜周年庆期间的销售量怎么样。如果你连周年庆期间价格那个成交量都就是那个销售金额都冲不上来的话，那平常都不用讲了嘛，所以就说来你进来去那边设一个柜卖看看，零食柜它不是一个固定的。那就叫上柜公司，不是新柜公司啊。所以新柜公司的概念就是说，你要申请上市证上柜，柜买中心跟证交所还在犹豫说你到底行不行啊，对不对？那没关系，你就先去柜买中心设一个柜，你先去那边试行交易看看，表现良好，你将来申请上市上柜的时候，你就会有更多的条件去跟柜买中心或者证交所谈说，我是有这个资格可以上市或上柜。它的概念是这样。那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是。我是公开发行公司，但是啊，我未上市，未上柜，然后呢，也未登录新柜，还有这种的， 这种公司的形态是这样，它在发行市场的时候它可以公开发行，可是呢它找不到一个理想的流通市场。通常你发行市场要做得好，流通市场要先找好，这样子就叫发达。你发行市场发达，流通市场就流通市场发达，发行市场就发达。可是有时候呢我缺钱，我就可以出来招募资金，主管机关同意我出来，我就出来招募资金了。但是啊，我没有提供我们的股东一个流通市场，因为我要去申请上市，他不给我上市；我要申请上柜，他不给我上柜。我申请说，那我不然暂时挂个新柜公司，柜买东西说不准，你资格还不够。那我的股东怎么办？我的股东如果将来要卖掉股票怎么办？找谁买？找亲朋好友买啊，不然怎么办呢？这样听懂意思吗？如果说你买了一只公仔，这只公仔呢是没有很有名的设计师，本来想说哦，他死掉之后会有名的，或者他死掉以后没有名。那去雅虎新闻拍，雅虎新闻不给你拍；去路边拍，路边不给你拍。然后去公仔玩家常见的公仔市场，跟人边上一摆，完了怎么办？问隔壁邻居说：“你会买这只公仔？20000就好。”就变成是这样了。所以呢，这种所谓的未上市、未上柜的公开发行公司啊，也是一种公开发行公司。所以我们现在大家了解一下啊，公开发行与否，在讲的是发行市场概念，可不可以像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可以的，或是已经这么做的，就叫公开发行公司。还没有这么做，就要被公开发行公司。那公开发行之后，才会有上市、上柜跟新柜这三种流通市场的差异。那当然，除了这三种之外，还会有就是剩下的公开发行公司里面有一些没有上市、没有上柜、没办法上登录新柜的公开发行公司是剩下来的。好，再来呢，讲这些概念的目的，再回到第六页这里，仔细看一下我们刚刚看的199这个条文。第一，有这个法条提到说，如果我们要结任董事的话，他要有三分之以上的股东为股权出席，出席股东表决公报做公益行之嘛。那你看看第三项，第三提到说，公开发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东的股份总数不足前项定额者，出席数不足前项，前项是三分之二以上，现在出席数不足前项的时候呢，得以有代表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的股东出席，出席股东表决权三分之以上同行。他把出席数跟表决数的计算方式对调，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是因为，你发现三分之二出席跟出席过半同意，还有过半出席跟出席三分之二同意，相乘之下，其实总表决权数是相差很大。但是因为会议的概念是，你要先有符合出席数的规范，才有办法进一步记录表决。所以如果说我是一家公开发行公司，我的出席数有过半，但是没有三分之二，如果没有法律特别设计的话，我是没有办法表决的啦，因为连出席数都不符合，应该就流会了嘛，对不对？那为什么针对公开发行公司要做这样的设计？原因是因为啊，这是一个实务上的考量哦。因为公开发行公司呢，它像社会不特定多数人出资、招募资金的公司，所以公开发行公司的股东人数啊，通常都会比较多。然后呢，绝大多数的股东呢，持股比例通常都比较低。例如说，像台积电这么大的公司啊，它的股东人数有几十万人，可是啊，大多数持有台积电股票的股东啊，持股数啊都不会超过10000股，也就是说，大型企业啊，他们的持股数啊，通常都集中在某些少数人手上。那你看，这么他有几十万个股东，可是绝大多数或许不到10000人持股超过100000股，或是超过10000股的话，那剩下这些股东呢，心态是什么？像我手上有一张红海啊，红海开股东会我从来不去啊，为什么？我去干嘛？他资本的这么大，我去那边呢，一眯眯小到看不到我，这样可以理解吗？我就觉得我去也没有影响，我不去公司也不会倒，我就不想去了，我会这样想哦。还有200000人也是这样想，因为还有200000人都跟我一样买一张的，所以我20000人都没有去了。但是我20000人都不去的话，哇，去那边呢，这股权数可能不够的。那我们的心态是从妄自菲薄的心态，那我说我没有影响力，我不要去。可是这种很多嘞，那我们这些蚂蚁雄兵就俗称的散户人，我们如果团结在一起，我们能量是很大，可是我们不会团结，我们叫散户。所以呢，我不去，你不去，他不去的结果就大家都不去。哇，反而说成分就凑不起来了。有办法扭转散户这种心态吗？没办法，因为散户就是散户，散户就是妄自菲薄，散户就认为说我白天正常工作要做的，你定星期五开股东会我要请假的，我请假去到那边呢，拿给我一个纪念品，跟我请假的这个利益相差，没有办法弥补回来吗？然后呢，我就想才1000股而已啊，去不去有差我这1000股吗？没差，不要去了。所以呢，公开发行公司反而因为这样的情况很容易流会。所以公司法说，如果要三分之二凑不到怎么办？啊，没关系，就给他怎么办？过半数出席，出席三分之二同意，用这样的方式避免他流 会的，好，那会可以开得成，这是一个针对公开发行公司所做的特别设计。最后呢，你仔细看一下199条第四项，199条第四项规定说呢，前二项出席股东的股份总数要表决人数章程，啊，章程是公司股东会自己决定的哦，章程有较高之规定者重新规定。换句话说，公司法授权公司内部的股东可以把出席数跟表决人数的成数往上提高。来，立法理由，像第三点就提到说，适用这种决议方法的事项，通常是立法者认为对公司的股东权益影响较大的事项。所以立法者认为它是重要，在立法者认为它是重要的，你股东会呢要提高决议的审慎程度，对出席股东的股权数和表决数有较高之规定的话，那没关系，我们公司的内部自己定好了。那这边呢是四十一百号解释的具体落实，有兴趣可以去看四十一百号解释，这是公司法里面呢唯一的一个解释。还不会考虑它太久远，而且这个法律的落实，这个解释，所以不太需要去问它的。好，不过这边一个观念就是，可以把出席数跟表决数向上提高。那请问可以提高成100%出席，出席股东表决数100%同意吗？可以这样吗？啊，法律没有说不可以这样，可是啊，这个在实务上是被否认的。为什么？因为这样代表任何一个股东都有否决权。我们说过，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多数权，要让少数股权服从多数股权嘛。如果说今天你把出席数拉高成100%出席，出席股东表决100%同意的话，那代表每一个股东都可以否定这个案子，那这就跟股份有限公司的资和本质有抵触。那就让我不要100%嘛，99%的出席，出席股东表决99%同意，那这样行不行呢？没有有办法告诉你那个界限在哪里，但是实务上在审酌拉到多高认为合理的时候，还要看的是。这个事情有没有这么严重？二来呢，这样会不会违反股权多数决的精神？其实这是一个两难。股权多数决就表示少数股权有否决权，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是一体两面的事。你会说我今天要追求慎重，股权多数决严重到90%的出席，出席90%的同意。但反过来说，超过10%就可以否定掉这个案，这样算是股权多数决吗？还是其实是股权少数否定权？这样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公司法这边它只是给了一个抽象规定，说你可以尊重它的严重性，把出席中表决数拉高，公司不帮你定一个上限，说可以拉到多少。那实务上你要记得，遇到实例提出来的时候，你在考量多少可以的时候，比如说拉到80%可以吗？拉到70%可以吗？拉到90%可以吗？你要考量的是它会不会抵触股权多数决的精神。好，越高层数代表相反的来说，越少层数就可以否决这个案。所以99%的出席，那代表超过10%，那超过1%就可以否定掉这个议案，这样还算股权多数决。这样 OK， 这个这样了解这个意思了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很明确的判断，但是只要记得一个观念，可以提高出席数，可以提高表决数，它是有一个极限，这个极限不会是100%，那个极限怎么做？用股权多数决的精神去做。实务上我看到80%以上，就是拉高到80%。法院都还认为这样可以的，因为以前公司法允许到70%，以前公司法的旧版公司法的法最高有到3/4，就是以前做定3/2之后还有4/3，所以实务上认为说定到80%以上的出席啊，相较于公司法以前旧法4/3以上出席的规定，它只不过多了5%而已，他认为说这样还是可以接受，所以实务上我看过80%以上出席的章程规定都还是被法院认为合法的，可是90%以上出席，我看过法院说这样不合法。因为他认为说90%以上出席的话，代表持股超过10%的股东就有否决案，就有否决权。他说这样其实是违反股权多数决精神。所以大概我可以想象，就是那个80%到90%的出席，这中间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不明确的地段。所以在定那个章程上限的时候，出席数表决数的上限的时候，不要拉太高，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精神考量。好，那我们先到这边呢，晚上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Mm-hmm.